像春天的花香，是想念的艳阳，把悄悄的刻画绽放。窗前闪闪月光，耳边喷洒雪花，穿起一副爱情的模样。 天流雨繁华，精彩又怎样？爱情的使用量，尽量牵绊。睡得太晚，梦太频繁，别来烦，帮个忙，独自呢喃，天都快亮，又回想。无尽无尽的夜晚，不太阳的小酒馆，没有人急着回家，没有人想各自回家。无尽无尽的夜晚，爱在舌尖上打转，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，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，那么向往，那么